祝福留在街角。穿新棉袍，今年我来看你们，你们变胖又变高，你们可记得织里荷花边脸庞，花少不愁没有颜色，我把树叶都染红。你们可记得织里荷花边脸庞，花少不愁没有颜色，树叶都染红。去年我回去，你们刚穿新棉袍，今年我来看你们，你们变胖又变

the night when he returned, she reached up high on shelf, and then they woke to hear cries on the road, burns of laughter, rise on the scars. Door was left ajar. Door was left ajar.

身带走，想你的。

傻傻的我看着天空很想你，影子在耳边对我说，太任性就会受折磨，感情没有得到你心口允许，远距离我拥抱着你，很多话说给了空气，太不合自己，思维和逻辑，太美丽的画面爱得很虚拟，也许只转你就会有奇迹，对不起我保留爱你的权利，当傻瓜爱上天使，可惜我不是王子，其实我不能免得停止默默的，这个傻瓜爱上天使。 下午一点钟，我是 Hebe 田馥甄，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